北京时间19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重庆，今天不想请你吃火锅，只想为你亲自下厨。 请输入您的听歌偏好。 最热、最新、最好听。 正在分析数据，请稍后。9 8 2，分析成功，已为您打开 FM98.2。 活力 music 课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活力 music 课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

想象着没我的日子，你是怎样的孤独，拿着你给的照片，熟悉的那一条街，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，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，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

本书留在心里守着我，留在心里 千赫，年轻的声音。 这个世界凋谢，我会守在你身边，用沉默坚决抵抗万语千言。倘若这世间一切都在无情的谎言，我会有手中的血为你赴愿，陪你看日升月迁，陪你看沧海变迁，陪你一字又一言不下回的诗篇，陪你将情节改写，陪你将八荒走遍，只因你独特懂我，而你注定是我的心头血。

那年白芍花开，我们牵着手走在白色花海，那时天空那么蓝，记忆中的味道那么甜。